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又嚟到星期三晚嘅搏击会，突然间点解会拣首歌嚟开头呢？因为我唔知一个咁伤感嘅星期系嘛，过去咗一个礼拜咁多嘢发生，有冇人记得系家驹死记呢？ 6月10号， 我哋在座入边咧有个标准嘅家驹买 新记， 新记系 sorry， 死系30号。 嗱，一讲就知啊 ，Donna 原来系 我有去将军路嗰度拜祭嘅。 哦，真系标准喎，咁样近呢几年忙就冇啦，系嘛？又俾人认得出你喎。 唔系， 首歌系咩意思话？俾你讲啦，我唔讲。 咪曼德拉坐监。 嗯， 即系双重打击呢个礼拜，令我谂翻太多事。 所以咧，即系每一个礼拜做节目准备之前咧，其实上个礼拜三我完全唔知道今个礼拜三要做乜嘅。 系， 其实礼拜一决定咗做咩题目咧。跟住一到今朝瞓醒，原來 就改曬噶啦，基本上 改曬嘅。 遲啲先預備。 嗱，咁今日介紹咗特別嘉賓先 ，Jeffrey 嚇，係啊，多 好 朋友係嘛？咁啊，唔好講咩身份啦，但係佢亦都係法律界人係嘛？佢俾到好多法律界意見我哋。咁 佢打好多泛民官司㗎。係 啊，都係羅伯。 司法複核。 羅伯。 羅伯。 係啊。係啊，咁除咗 Jeffrey 仲有我啦，阿 Raymond 啦，同埋 Donna 啦，同埋阿Johnny Fox 係嘛 ？Johnny Fox 啊， 個個都喺度啦。咁唔好咁沉重啦，系嘛？ 真系沉重啊！ 呢个礼拜都真系太多唔开心嘅嘢啦，系嘛？ 加埋系咯， 突然之间听到长毛要坐监，即系我其实系有少少打个突，因为你问我喂，如果长毛坐监奇唔奇？咁对于一个香港普通人嚟讲，哇！即系一般人，因为琴日其实我倾咗半个钟头电话，有个朋友打嚟问我究竟长毛点解坐监？佢觉得长毛好激啦，咁呢个系一个错觉嚟嘅。咁但系问题，一个普遍香港人理解嘅长毛就系、是、激咯、掟嘢咯、拉布咯、掟蕉咯、掟番茄咯，又乱咁冲、乱咁撞啦，系嘛？所以佢咪俾人拉咯。 咁俾人拉咪坐监啦。 讲真，长毛都系比较极端啲嘅睇法。 系啦，一系就好中意， 一系就中意，系啦， 一系就憎到你，哇！佢一坐监， 一讲一见到 Facebook 掟嘢，又收工啦， 天有眼啊，乜，我真系想打靶。 咁所以你话长毛坐监突唔突然啊？原来喺普通香港人眼中其实唔突然嘅啫，只不过就系喺佢身边嘅人，又或者从事抗争嘅，从事社运嘅人，又或者有啲有份帮佢处理官司嘅人，就觉得 OK 啦。点解唔奇咧 ，Donna？ 其实真系突然嘅，因为咧，其实呢一单嘢咧就系两年前第一审噶嘛， 系睇到机制， 咁就系睇到机制啦，即系两年前就审啦，跟住就即刻判咗两个月噶嘛， 系 咁嗰时就掉咗落去下边 sell 啦，跟住就即刻就保释翻佢出嚟嘅， 系 咁其实嗰阵时咧就已经大家都准备帮佢做 bail 啊，跟住就攞埋嗰个剪发嗰个 JR。揽住喺身嘅，即系嗰个司法部揽住喺身，谂住佢即刻帮佢搞。哦，点知嗰次冇事，咩都 系嗰次又俾翻个保释， 攞到上诉保释啊嘛。 保释系啊，保释到，同埋咧就保释到咁，唔使入去荔枝角又唔使剪发啦。咁于是全部嘢咪即系摆翻落去柜桶底咯。哇，点知呢次又唔系？佢又冇提任何即系帮佢做司法复核剪头发嗰个大状啦吓。咁就去咗即係 今次都係阿 Martin 代表佢嘛。 Martin 囉。 OK。 同埋我哋全部冇人諗過 會 要佢即刻還押㗎嘛。 因為一般呢啲 case 點樣判呢？ 唔係嗱，一般呢啲案件呢，如果佢咁即係佢本身判咗佢兩個月啦，除非佢呢係真係俾個上訴嘅批准呢，佢上終審庭呢，咁樣先至會俾佢繼續保釋嘅，咁呢個的確 一係就上訴得直， 係啦，一係就上訴得直， 即係成個定罪。 咁啊嗱，其實咧個官咧即係都放咗幾個人嘅。我諗第一次點解大家冇咁留意到長毛咧，係因為第一次嗰個喺呢個九龍城咧，係直頭連嗰幾個學生咧 都 做埋， 都 咁，所以大家嗰陣時咧就掛住睇住阿 Daisy 啊等等嗰啲學生， 三個中大， 咁但係今次又放翻啦嗰幾個。咁啊，黄仁达都放咗啦，咁啊，剩翻长毛，咁跟住之后突然之间见到佢要入去坐监，咁大家梗系好愕然啦， 系咪先？醒唔起系边件事啊？ 加太，因为实在太多，同埋实在太多， 即系佢自己都唔觉得自己要即刻坐咯。 你咁讲咧，我又驳翻个琴日个古仔啦。突然之间，琴日我搞咁多年学生，有啲学生都90年投票啦。突然间有个学生打嚟问我阿 Sir 咧，咪人民力量啊？咁我话上次我系同埋佢一齐选嘅，咁但系而家原则上我唔系去执位系嘛，咁但系问题大舊出选我谂我都会俾票佢嘅系嘛，一个考票突发，点解佢会咁问我咧？原来佢又睇到长毛入狱系嘛，咁点解会突然间问我？因为佢睇到哦，原来长毛咧因为冲击就于是入到啦，佢觉得咧。其实你人民力量系咪咁激噶？即系其实佢有少少下意识，就系你长毛咪即系人民力量嗰啲咯。 即系佢搞乱咗。 而家啲人分唔到噶。 呢个唔系重点，个重点系 好多人问我。 佢上个礼拜五冲完，抵要判佢坐监啦。佢觉得上个礼拜五长毛喺现场。 哦，佢又以为系黄衫嗰啲人。 大佬，即系 长毛先上礼拜五系叫人哋快啲翻屋企啊！唉， 即系所以呢啲嘢， 捞乱 我 有 落去，但佢就话即系唔批唔到噶啦，系啦，就话你哋翻屋企啦，下拜再嚟啦。 即系我又用咗45分钟同佢讲，即系呢个世界有啲人系比较天真嘅，系嘛？即系相信有啲抗争系会令到社会改变，又或者令到社会改变唔到都好，希望多啲人知道抗争嘅人系为乜事要抗争。有啲人真系想冲嘅。佢系本住一个犯法嘅概念，本住一个犯法嘅代价，都要去争取佢哋认为嘅公义，系咪？纵使有啲嘢系法律唔容许嘅，又或者有啲嘢系其他人公众都唔容许嘅，但系问题系佢自己承担呢个风险，你要尊重佢呢个自由噶。咁长毛点样？点解会入狱？就系、是、原来两年前个替补机制嘅论坛， 咨询论坛 系啦。咁于是我就解释俾佢听嗰时发生咗咩事啦，长毛又犯咗咩事，跟住佢先打咗吓。唔系上个礼拜五咩？我如果上个礼拜五俾人拉， 咁快判啦，大佬， 一半嘅， 其 实 3年前嘅。 咁我讲咗好耐，就话俾你听，即系人民力量同黄毓民同埋热血公民有乜分别啦？佢就即系大概就 咁深啊！你搞到 系咯， 咁唔系点啊？咁唔系点啊？系嘛？我系想，我 suppose 有啲嘢要同佢讲系嘛？向旧零零投票系嘛？我唔知佢下次使唔使又要帮某位拉票噶嘛？系咪？咁我所以都要花45分钟同佢噏啊！咁噏完之后咧，哦，原来系咁意思。咁佢其实明咗一部分嘅，释疑咗一部分嘅。咁但系佢就始终觉得香港人系热爱和平嘅，又或者点点点嘅。其实佢对占中都唔明白。 好啦，於是我又沙多十五分鐘同佢講什麼叫做佔中啦。喂，大佬又唔係燒車胎，又唔係推車，又唔係成佔中。 你真係悔人不倦啦、啊！ 嗰、那個純粹係一個公民抗命性質嘅運動、北京係應承咗香港人係有自由嘅，又或者係一個普選 嘅。 如果呢個普選係由北京定義嘅話，又或者佢進行一個篩選嘅話，呢、這個根本就唔係一個普選，又或者呢個係一個假嘅普選。如果香港人認為佢作出一個咁嘅承諾，可以推翻自己講嘅嘢嘅話咧，有啲香港人係覺得應該抗爭到底，要求佢 fulfill 佢嘅承諾嘅。 嗯。 如果嗰啲人係認為一個公民抗命運動都值得去投身落去嘅話咧，呢、這個係嗰班人嘅，即係嗰個選擇。而家呢個運動嘅初型就係話希望有一萬個人參與，如果有一萬個人參與咧，呢件事就會成事，又或者我哋一齊會去佔領中環啦。 係、 嗯，咁呢個係運動綱領嚟噶嘛，都唔好講到嗰度喎，而家係講六二投票啫。好啦，又要講一輪六二投票，我哋希望你嗰六二參加電子公投啦。 喂，咁你同你學生講咗幾多個鐘咧？我想知 個零鐘啦， 個零鐘 係啦。跟住我太太望住我，你冇嘢嘛？ 你樣樣 都要打電話都要講， 我已經行出聲過。 你睇翻係教通 你識啦，你太太支唔支持你搞呢啲嘢㗎？ 你唔好講呢啲啊！唔好講啊！ 你快講翻長毛先。 係啦，長毛唔係我講，講你講。咁我講咗咁耐，其實想帶出一樣嘢，香港啊真係有啲好戇居嘅。長毛係其中一個。即係以我眼中，又或者喺好多人眼中，我喺花生檔飯食個 group post 咗一樣嘢。喂，長毛係搞咗好多年政治運動，佢做過好多決定，又或者佢 propose 好多嘢，唔係每個人都支持嘅。最低工資就係啦，你如果問一問，可能蕭生唔支持最低工資嘅喎。嗱、嗯，這個唔重要，但係佢會唔會同人反面咧？唔會嘅。 當然，只有人哋唔同佢反面。 呢啲人咧就係、是、欺世盜名、揾笨柒啦。同埋讲嗰个人就佢通街都系火头嘅，系嘛？嗰啲叫树敌为乐，咁佢中意呢个系佢嘅选择啊。咁但系带出长毛系一个几咁为自己理想或者几咁无私嘅人。跟住今日阿当拿带一本书嚟，就系讲紧五区公投嗰阵时，长毛仲喺社民连时候出嘅书 10年咯。 咁嗰本书系佢喺书展买嘅，咁其中有一页就系讲到就系话， 我唔系书展买， 你唔系书展买，你头先话系。 唔係，我話嗰時佢出去書展嗰度買， 哦、okay, 有增值㗎，我簽名㗎。 咁原來長毛咧每個月，即係可能一啲社民李兄弟都知佢啦，係咪？咁但係有啲人力嘅兄弟又唔 知。唔係你話長毛 份量， 你話長毛份量大部分捐咗出嚟搞社運嗰個嘛？係 啊， 我知， 其實到而家呢一刻都係㗎。 係啊， 點解佢要咁多錢搞社運咧 ，Donna？ 咪即系其实佢每个月出粮里面系攞几皮嘢、就 四万 储埋， 应该攞四万。 我唔知而家仲系咪四万，即系嗰时系四万啦。应该随住增 有通胀啊， 系通胀啊嘛。 同埋加新议员 系啦，佢就储喺一个基金嗰度。 系 咁咧，就所有呢啲官司啊，即系唔系佢打嗰啲，系佢社民连啲兄弟。 系啊系啊， 你知打官司钱噶嘛？全部都系呢个基金攞出嚟咯。其实呢个基金唔系好多钱剩翻喺度咯，如果我知道。 系啊， 即系你会唔会讲真？你叫我攞份粮一半以上出嚟，跟住系俾大家去打官司。 嗰度一半出嚟都系几皮嘢，仲要系日积月累咁多年，嗰度系一个数嚟。 好似话已经三百万，几多百万噶啦？如果佢自己储嘅话， 仲有长毛其实系做咗好多嘢噶嘛。 系啊， 即系咧，你谂下，即系有啲人话佢惊，话佢掟嘢，咁佢唔净止掟嘢噶，咁佢又有去拉布。佢为咗支持自己支持嘅嘢，拉咗咁多次布，咁你又话佢，喂佢拉布又唔啱，咁你又冇见过佢走去做司法复核先？我咧其实咧就喺呢个大学教书嘅，我每一次咧我教呢个基本法同埋啲人权嘅法嘅，我每一次咧都同啲学生讲嘅，如果你喺考试嘅时候咧唔记得咗咧，究竟要筛啲咩嘅案件咧，你就写梁国雄落去得噶啦，因为有成20单都系梁国雄嘅，我同你讲， 终审庭噶真系， 系啊，全部都终审庭。 咁即系其实你支持拉布 嘅 喎， 嗱，我支持拉布噶，我支持喺某啲情况之下用拉布噶，我完全支持某啲情况之下用拉布噶。例如上次逮捕机制嗰次，我绝对支持嘅。老实讲，系、啊，即系唔可以成日用，但系我支持系用拉布嘅。 同埋佢拉布得嚟，佢真系有准备啊嘛， 有准备啊，周鸿祥都赞佢，系咪先？ 系 啊，咁同埋咧，仲有长毛打司法复核咧，真系多。 长毛而家坐监，佢有喺人力编制委员会嗰、那个。嗰啲佢入嗰啲修订案而家冇晒效，冇人入得翻去。 系咪话咩陈伟业 唔俾陈伟业入？ 唔俾啊！唔俾啊！ 唔俾啊！ 阿叶柳唔俾。 边个投翻张票？我觉得应该要攞翻啲投票记录出嚟 嘅。七个反对，四个赞，唔系三个赞成。 我而家就 未 有，但系听闻泛民系唔俾陈伟业入啊？ 系咩？ 系咩？ 系啊！ 呢个趁你两位喺度啊，记录在案， 唔好咁样针对人个人个字号吓，唔好意思嘅， 系 嘛？咁啊，系嘛？长毛就。呢啲嘢就唔需要多介绍啦，因为其实长毛本来应承咗下个礼拜做节目嘅。 系啊，其实你知唔知道？因为咧，其实我揾咗佢好耐嘅，咁佢就话喂拉紧布，拉完布做啦咁样。咁佢其实上个礼拜拉完啊嘛，系嘛？ 系啊， 佢就已经即刻问我，喂，我拉完啦，竟然上你哋搏击会做节目，话应承咗你咁。我话系，我嗰时都唔记得咗，但系我得啦，我哋编排下啦咁。点知一编咗下个礼拜啊，而家。冇啦，阿死讲到好似倒。 唔系，睇下听日可唔可以补出嚟咯？ 听日 要啊，咁要交代一下长毛而家最新嘅进展吓。嗰晚俾人拉完之后，咁啊点咧？ 啊，当拿讲下， 当拿讲 先， 跟得足 个系咯。 当拿你系第一身咁样，你系最紧贴住。 即系嗰日，其实朝头早咧，律师打俾我，跟住喂，攞翻份司法复核出嚟，剪发嗰份。我咩啊？佢喂唔喺你度咩？我冇啊。咁个都话喺你度，我真系冇咁啦。跟住后屘就。揾咗你師傅揾翻出嚟咯，咁嗰時就咁佢下晝就入去啦，跟住我哋已經揾咗律師，我又唔可以講得太 details 啊，你要因為嚟緊會JR 啦嚇，咁夜晚其實係聯絡咗CSD 即係懲教嗰邊， 懲教 即係話 寫封信俾懲教， 係啦電話啫，其實即係你唔好剪，哇點知嗱 details 我唔講啦，結果俾我哋第二朝去荔枝角發覺佢去咗 High Court。再搭的士去 High Court 司法局，佢俾人剪咗。 嗯， 系苹果影咗啦，嗰个 就 系 点 摸 上 下， 系前一晚七点半剪咗咯。 咁即系其实即系坤你嘅啫， 所以 坤唔坤唔知啦。 但系你搵唔搵得翻嗰个人出嚟咧？即系老 我哋而家就系做紧嘢咯。 好啦，咁啊，长毛第一次appeal衰咗啦，跟住去高院啦。咁听日嘅程序系点咧？ 听日就十点钟喺，即系真系去到终审庭噶啦， 攞批准， 攞准佢吓，攞批准， 攞批准，睇下可唔可以保释到佢咯。 如果保释到，保释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啊。其实我觉得真系好似机会真系比较 睇咩新闻定系咩？ 即系佢 我哋睇新闻永远唔够你知道咁多地嘅，我哋好难。 有冇睇下旁观嗰啲啊？即系点讲嗰啲啊？你有冇睇？ 旁观嗰啲报道啊，就 即系话咩 join enterprise 嗰啲咧， 哇，冇睇咁详细。 但系我相信 唔使咁， 我比较悲观啊。 佢 join enterprise 嗰个 point 系打 conviction 定系 sentence 啊？ 定罪，讲定罪嘅。 即系佢直情觉得唔应该。 嗱，我谂大家唔使咁担心嘅。咁你谂下，旁观两日之前先判，咁你叫佢今日就推翻自己，就话你不如走嚟上诉我啦。我觉得你有机会上诉到我嘅机会系比较 即 系坏 错 嘅 简直， 系咪先？即系佢三日之前 先 咁讲。 我想讲咧，呢个机制就好戆居咯。你翻同一个官嗰度话俾我知，我而家上诉你啦， 系啊， 错 而家上 诉你， 批 准我去上诉 你 啦，你 批准我 啦， 我想睇下上边啲人睇下可唔可以闹到你。 系呢一步系多余嘅。 今日我点会打到昨日的我咧？完全系戆居居嘅呢样。 真系今日同埋昨日嘅啫。 系啊，今日同昨日。星期一同星期二咯，就系。 所以呢步骤咪戆居咯，嘥钱嘥大家时间， 系啊，真系 冇意思嘅根本。 所以听朝十点啦，就喺终审庭啦。 咁原来你同我长毛识咗好耐啦，好熟啦。你有啲 我同 Jeffy 一同一年识佢嘅，应该 系啦。咁原来佢对你好细心噶噃。 哇， 有啲古仔可以 share 出嚟。 唔系，其实我之前系即系你冇见佢好似好粗枝大叶咁样，其实个人。即係好似咁樣啦，其實佢對身邊嘅朋友好細心。即係話說我兩三年前咁咧就哮喘復發咁樣啦，哇！跟住 cut 咗三個月到啦，我諗係，哇！跟住有一日佢就叫我上去 office， 咁啊攞咗個紅色嘅膠袋俾我，咁我攞喺手，哇！好凍嘅，跟住又好重嘅，咁我打開咧係一隻鱷魚，即係真鱷魚嘅手掌咯。 嗯 跟住佢话，我听人讲，鳄鱼肉系 易哮喘。 呢个我想行添先，即系鳄鱼肉就系易哮喘嘅。咁跟住佢就话，我都但系鳄鱼肉系咪禁噶？香港好似 唔系 系嘛？ 鳄鱼 系新鲜嘅，系嘛？ 新鲜嘅就禁啦，因为边一边度搵一条新鲜嘅嚟劏， 系好大只噶，同埋好重噶。 冰鲜就有好多， 系几斤重嗰啲咯， 即系嗰啲血， 即系一只系咯，即系新鲜嘅生嘅鳄鱼肉咯，鳄鱼掌咯，哇！跟住我睇到之后就吓一吓咯，其实真系好肉酸嘅， 你即系好似切咗只手掌落嚟咁咯，但系好大只咯。哇！跟住我嗰下真系好感动咯，即系佢话佢好难先揾到呢只嘢咁，唔知好似大陆定点样。 曾维捉只翻嚟， 佢揾人揾人揾人，好似喺大陆，揾人喺大陆嗰度揾嘅。人哋讲，你哋又咁样讲，想讲落， 等你唔好喊啊！ 即系咁样咯，就是、 我肚喺隔篱。 好、哦，唔使爆向口，我哋三个坐喺隔篱，我知啊。 即系其实佢系好细心嘅，对身边啲朋友，即系边个病佢都会做，即系类似嘅嘢咯。即系你冇睇佢好似好粗枝大叶咁。 咁啊，冇计啦，系嘛？长毛即系最坏打算，咪坐四个礼拜出嚟咯，系嘛？ 所以佢有时系全部人都涌晒出嚟帮佢咯。 系啊， 即系你 系长毛系有咩敌人去抢中国共产党？ 唔收钱涌晒出嚟帮佢咯。 有人成日话佢谂人噶嘛？ 哦，另外一件事啦，咁就系嘛，即系第二节我准备闹佢嘅，咁所以而家咧就喺第二节闹之前咧转转话题，因为阿长毛锒铛入狱咧就有人博懵啦，系嘛？突然间就整咗个基本法实践白皮书出嚟。 唉，呢样嘢 即系呢单嘢又系，有好多人一睇完呢单新闻就觉得哇唔掂啦，香港好黑暗啦，哇而家之前系同你玩暗嘅，而家又同你玩明嘅，争在未所谓叫明刀明枪系嘛，喺维多利亚港摆啲解放军出嚟轰你班友啫，咁啊今日抹晒头版啦系嘛，所谓叫港人治港一国两制，即系原来都系一个大话。 但系好彩大律师公会，哇讲翻啲人话，即系可唔可以咁讲？即系讲翻啲正人话咯。今次 好啊，你 解释下。我唔介，你留一两位大状讲。 Jeffrey 啊， 好啊。嗱，其实今日大律师公会咧，就对于有几点咧，呢个白皮书咧就有啲嘅回应嘅。咁但系我谂，即系大家最有兴趣咧，其实就一点嘅，就系咧呢个咧嗰份因为白皮书咧，佢咧就话咧基本上要三。权合作啦，嗰啲咩特首啊、行政会议啊、立法会，包括法官，都系呢个咁嘅佢哋嘅人嚟嘅，都系一啲决策者系嘛？你俾我睇翻先， 要外国外港 治港嘅人，佢话 系啦，佢咧就系咁样讲嘅，系要爱国爱港嗰啲，梗系嘥气啦。 即系法官又要爱港， 系啦，佢咧就话咧，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立法会、各级法院法官同埋其他司法人员等在内的治港者，咁即系基本上咧，佢系基本上系再重提三权合作嘅，咁啊呢个大律师公会咧，今次都几盏鬼喎，咁样咧就系咧之后嗰一段咧，佢咧就引述翻啊，当年阮国强咧，即系而家嗰个阮国强，即系而家个律政司司长咧，喺2008年嘅时候咧，佢咧除咗做咗呢个广东政协之外咧，佢其实都系一个大律师公会主席嚟嘅，好不幸地 头共啊，而家 系啦， 头拉咗共啦， 而家先头咩？ 系好耐啦， 系佢做得广东省政协咁样，大家都知咩事啦。咁佢当年咧就出咗讲咗个咁嘅嘢嘅，咁佢基本上咧就系话咧呢个法官咧或者司法机构咧系独立于行政同埋立法嘅，咁基本上咧佢简单啲又讲2008年嘅佢咧就唔同意三权合作嘅，咁我就想 因为嗰时未正式加入政府， 系啦，咁啊即系吓就仲未正式加入政府铺紧路啫，而家佢已经贵为律政司司长。咁想即係我觉得呢，即係大家应该问下佢究竟觉得自己呢份白皮书啦，唔啱讲08年嘅佢啱啊定係点样啦， 係啦，定係呢份白皮书啱 啦。佢话各今时作非得唔得， 各今时作非。 今日的我打到最后的我囉，就係佢赢囉。 喂，而家呢份白皮书即系， 喂有咩？点解啲人咁惊嘅？咁有咩咁大镬啦？ 视基本法如无物嘅， 又点解判咗死刑啦？香港已经， 即系你忽然间整份新嘅出嚟，僭建咗落去，即系基本法框架以外，无啦啦多嚿新嘢出嚟，跟住话呢嚿先系真噶。 就 系 咯，重新 旧我喂，咁你旧时我一路同你辩论亲讲亲嗰啲咩156条啊、45条啊咁嗰啲，你全部而家当透明噶咯。 咁我系咪可以 讲基本法一路都？ 咁我23条系咪可以唔立法？ 唔系咯， 如果基本法系透明嘅。 定系已经其实即刻立得法， 即系后正阿长毛去坐监，我哋更加 唔系咯，冇人出嚟 讲快23条立法， 好似澳门咁咯，悄悄地立咗咯，2009年。 即系简单嚟讲，一般香港人嘅论资就系一国两制就系并即系并 即系你制我唔制 同等嘅，但喺而家新嘅概念，即一国就大于两制嘅。 总之 有啲嘢系 阿爷俾几多嘢你就有几多咯。 咁 冇谂住高度自治啊， 冇剩余权力啊嘛，话 咁 大鑊啊！呢、這個 一般香港人其實老實講都唔會對中共有啲乜嘢遐想，又或者幻想佢會幫 起碼五十年啦。 喂，之前佢玩基本法已經係喂最終解釋權又喺你度。每次輸打贏要有咩問題，你係提請人大解釋基本法，黑嘅講成白，而家都仲唔夠，仲要再加多嚿白皮書喺度話呢嚿先係真嘅。喂，你仲有冇矛啲啊？你唔好去死。喂，咁樣搞法，即係同你講咩都冇用噶啦。 喂，其實實際對我哋有啲咩特，即係直接嘅影響噶？ 實際係話俾你聽，你實際係話俾你聽， 仲出唔出得街㗎？ 佢佔中啦，唔使同佢傾啦， 係 啊。 叫你去投票622 系咯， 系咪其实曲线想我哋出嚟投票噶呢样？ 其实我觉得系 喺呢个 moment， 其实咁样突然间出，又唔喺六四之前出， 一镬就搞长毛，一镬就搞咁个白皮书出嚟，佢根本就惊你622投票少人，更加惊你71少人出嚟。我话俾你听，由而家呢一刻到到7月1号，肯定中共对香港嘅打压会不断加剧，帮你吹鸡，叫多啲人622投票，叫多啲人7月1号出嚟。香港人咪就咁俾佢睇死先，唔系噶嘛，系咪？当你有机会嘅时候，有能力嘅时候，可以投票嘅时候，咪投咯。当你仲有呢个言论自由，仲有呢个示威集会自由嘅出嚟，唔该你，因为自己系香港人，用香港人嘅身份为香港行出呢一步，就算大家都相信自己做嘅嘢未必可以改变到呢个世界，我哋尝试下卑微咁谂。改变身边嘅人，点解我会同我学生讲咁耐？我知道我自己改变唔到世界，参加人民力量参选根本就改变唔到任何嘢。但系希望多啲人听到你嘅意思，听到你嘅 idea， 希望多啲人明白点解你班人咁戆居要去示威集会，要去出嚟抗争，系因为我哋觉得而家香港嘅社会不再香港，系因为我哋觉得香港呢个社会而家冇咗公义。当你认为冇咗公义嘅香港社会仲系冇所谓嘅时候，你当然可以喺屋企叹柠檬茶啦。但系当你认为呢个香港系需要好似我哋以前80年代、90年代嗰时咁珍贵、咁文明、咁民主嘅香港嘅时候，希望你会用你嘅时间说服你身边嘅人睇多啲新闻，知道抗争嘅人做啲咩嘢。唔好三句唔埋两句就话点解陈伟业咁粗鲁，点解长毛要掟嘢。 嗯。 好多嘢佢係为香港而掟。好多监佢係为香港人而坐。拉布係因为佢要确保啲老人家老有所养，唔係因为佢鍾意拉布而拉。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HKPeanut.com好特别，我是萧若元。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钟树根。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第二节嘅时候啦，系嘛？我哋第一句入 jingle 嘅就系做人最紧要正直。咁、一谂起呢句说话，谂起边个咧？系咪？咁啊，得一个嘅啫，就系、汪洋德大侠啦，系嘛？同埋呢个女人，佢老婆系嘛？呢、个礼拜日又去咗、又去咗城市论坛啦，系嘛？咁当然就系我讲咗句说话，李卓人讲嘅嘢已经系。真係好不堪，即係不堪唔係有原則性錯誤，而佢真係唔習慣同人去辯論，而且唔習慣，唔好話嗌交啊！ 嗱，唔係我好，我想象到個當時嘅環境係令到佢係完全喪失咗嗰個論述能力。我諗佢一開口就個口未出第一個字就已經。即全场就系咁样，你叫人哋点样讲嘢啫？ 其实 你见到阿咩谢志峰都系咁啦，你俾人哋讲嘢先啦。 唔系论坛，你嗰个擂台 乱坛啊嘛，就系黐线。 即系自从咗有马草泥呢个人，嗰就变成一个擂台啦。因为我唔系特登想提呢个人啦。咁但系嗰个环境，喂，嗰、那个真系一个辩论擂台嚟嘅。你论述能力差，你唔够人讲嘢讲得叻，又或者你讲嘅嘢唔够精准，你咪输咯。咁好明显，黄大系咩？系个 showman 咯。咩叫苏文啊？系一个戏子佬咯，欺世盗名、揾笨柒，咪就系呢啲咁嘅人咯。哇！你老婆都知啦，笑紧你啊，勾搭你明唔明啊？讲紧你企喺安全嘅地方嚟反共啊！ 呢句真系好笑，呢句真系好笑，呢个系全场最好笑嗰句。 仲有啲嘢好笑啲，六四晚会喺尖沙咀隔嗱， 即係開頭俾少少 guidance， 我唔係反對啲人去六四所謂叫悼念，唔係我唔反對啲人去尖沙咀悼念六四。就算你啊觉得去九龙公园悼念六四又得，又或者你去沙田中央公园悼念六四又得，甚至乎 上水又得， 你去上水又得，系嘛？同阿金金又得， 你留喺屋企又得， 你留喺屋企点知蜡烛系嘛？望住李旺阳又得，点都得，你用你嘅方法。嗯、但系我从来未见过人咁捻戇鸠，指住去维园嘅人话嗰个系猪栏。 我去咗猪栏咯， 我都去咗猪栏， 十八万人去猪栏，你老尾一个黄杨达。讲嘢就嗰啲叫咩话？道德光环冠上身，乜撚嘢都系佢啱嘅，冇嘢错噶。佢老婆闹紧自己又唔知噶。但系你睇下嗰啲所谓热血公民讲啲咩嘢？维港对面嘅猪栏，开口埋口就讲猪。即系我话俾你听，天安门母亲都系 endorse 人去呢个维园嘅集会，天安门母亲丁子霖都系叫人平反六四。 嗯。 而家系讲紧佢哋仔女喺天安门广场上边冇咗佢自己宝贵嘅生命，你话嗰啲系猪栏，嗰啲人要平反六四，你话你唔平反六四，你话你要打倒共产党，我啊真系睇下你点打倒。 佢用念力啊嘛。 大家好，我系黄仁达，再讲一次，今日就会人数7000人。有冇得搞你答有啊，冇啦！有冇走？一齐送去立法会好唔好？系咪啊？系咪坚啊？咁啊，掂啦，民主啦，搞掂啦！同啲人就冇咪听到你讲嘢。见到黄仁达就知道，根据悼念六四惯例，齐唱歌时候啊！放心，放心，今晚系唔唱歌嘅，今晚系唔唱歌嘅 ，OK？ 有冇人期望今晚嚟唱歌啦？有冇人期望今晚嚟呢度？是哭丧咁样悼念噶，有冇人系谂住出嚟尖沙咀集体拜山噶？今晚系一个誓师嘅大会，我哋要喺呢度一阵间点起我哋嘅火炬，话俾香港人听，话俾爱民主派听，话俾中国共产党听，我哋系会抗争人民，打倒共产党。 即系呢个咁嘅够大， 所以咩场合嚟嘅呢个？ 六四黄杨达造势晚会， 哦、即系当然我哋搏击会啊，一向嘅风格都非常之持平。当你讲紧嗰个晚会如何有几成功，有几多人参加呢个悼念活动，咁我播条片出嚟，大家评论一下呢个系咪个悼念活动？ 我睇完全感觉唔到有悼念成分。 我以为立法会嗰啲造势有个波波喺度传嚟传去嗰啲咯， 系似参选造势大会嘛。 咁你同我讲呢个系悼念活动， 咪同六四有咩关系先？我听嚟听去，我听咗咁耐都听唔到， 即系冇提个天安门， 系啊， 即系当然成段片系嘛十几分钟，当然你可以喺 YouTube 度揾咯，系嘛黄杨达六四，你又揾到呢啲片噶啦，冇话边个屈边个嘅。当你要咁慷慨激昂，要打倒共产党嘅时候，我问你而家身处何方呢？ 系 尖沙咀五支旗杆就可以打倒共产党嘅咧咩？喂，彼岸嗰度猪栏隔篱。就喺个共产党嘅军营，你冲入去啊嘛！笨柒， 中联办 中 联办 得 西环， 又唔见佢西环。 中 联办 见佢去， 搭个飞机上北京游。 讲就叻啊，大佬！你口口即系口口声声，你有打到共产党，你而家开始筹期啦，会交达。你咁多 PayPal account， 你咪收捐款咯， 货金咯、 啊。你货金唔系货金俾啲主持啊，大哥。 你整个 account 嚟货金买下啲飞毛腿啊，买下啲 AK 嘅47黑星啊，你要打佢啦笨柒。讲嘢。 成日话行礼如仪，超临尾原来只不过喺广东度行下啫嘛，话 行街咯，最 唔系即系你批评人哋冇去平反六四做咗啲咩嘢，咁你哋自己喺尖沙咀嗰度搞呢个晚会，首先同六四一啲关系都冇，第二样嘢你又点样打到共产党法呢？即系你做咗啲咩实质嘅嘢系同其他人唔同呢？ 系口号 咯，你唔可以批评其他人噶嘛？如果你做嘢同其他人系冇分别嘅时候。 我都唔使你而家呢刻打落共产党俾我睇，你 plan 话俾我听，你五年之后 路 线 图 系 啦， 时间表， 你话俾我听，你几时会准备啲咩嘢，点样打到共产党，你话俾我听啊！ 净系又系去天安门前边同佢老婆影张相啊！ 啊，我真系好期望啊！点解你系啊黄杨达，你去到北京啊天安门影得张相，得闲你又唔录佢打到共产党，你又唔高举你嘅手势？ 有啊，你冇听咩城市论坛？阿谢之峰问佢嘛，你有咩咁实际行动咁巴闭啊嘛？跟住佢话，当大家感觉共产党要党要倒台，唔倒佢唔倒，咁啊嘛。 即系念力呢家嘢咧，就大家都有。即系例如咩咧？我每晚去厕所，我就会用念力噶啦。我有嘅，我有嘅，我有嘅啊！我坐十五分钟，果然有中六合彩，我都有噶。我中一就中佢两个半字。 我成日过斑马线嗰灯，我会用念力， 转 灯，转灯，转灯，转灯， 就即刻转啦， 转咗咯， 系嘛？大家嘅念力， 嗌咗成分钟就转咗咯。 你话几咁犀利？好易噶咋？即系当你喺屋企系嘛，喺香港进行呢六四集会嘅时候，你要高举打到共产党，你嗌十年唔得，嗌廿年，嗌廿年得，嗌三十年，三十年得，嗌三百年。你三个孙嗰代，你走去嗌打到共产党，有日总会冧噶。 你嗌架巴士嚟，佢一定会嚟 嘅。 咪同埋我硬系觉得佢哋嗰套嘢啲问题就系、是，你话搞本土咁啊，上面啲嘢唔关我事，咁你嗌打到共产党做咩咧？我系唔系好明噶，讲真。 本土反共，我第一次见到 系都系打到土共啦， 我唔系啦， 打到土共，佢又唔敢讲喎， 打到西环就啦，唔使打共产党喎，其实严格嚟讲， 烧旗又唔敢叫烧区旗，中国国旗又唔烧，烧共产党党旗， 有又烧，即刻熄噶， 唔系啊，佢惊坐监啊嘛， 系啊，烧国旗犯法， 即系次次闹人， 见佢好似阿古咁样，你睇阿古搞咁多次。系咪先？ 其 实 佢 应该惊 过去坐个监噶嘛？其实 佢孭紧宝嘅系咪？好似 冇坐 咗，好似冇坐咗，因为佢入去坐两个礼拜，三个星期啊。 够坐唔好讲啦，系嘛？俾人通柜又唔好讲啦。 我呢个系人生经历嚟， 会赖屎嘅 系嘛？我有啲惊， 即系有啲人咧，因为自己政治力去坐监咧，即系个菊花松啲系应该嘅，系嘛？呢个系你付出嘅一部分嚟噶嘛？你要珍惜你自己付出嘅。你因为点话俾人听你坐过政治监啊？你威啊嘛， 本钱嚟噶嘛？ 你要坐到菊花开啊嘛？你咪点有呢个光环啊？珍惜呢个光环，唔好俾佢熄灭。年年都话俾人拖你车，听你坐政治监， 上去天安门，大声咁话打到共产党，入去巡城，咁我信啦。 要讲国语嘅话， 咁你就叻啦。咁我就话勾搭好嘢。我三十 收翻晒你所有言论， 我收翻晒所有言论，我从 以 后 唔再话佢 系。跟住我三十日 Facebook 嘅 status 就话勾搭好嘢，贴咗一个礼拜，贴咗一个月。 好啊，好啊。 你够胆出去天安门讲大声共产党冧档？ 我货金， 你好嘢，我货金， 我都货金。 唔该你，post 埋上去。因为近排咧，有个人喺天安门打到共产党咧，拉咗啦。即系又一单咁嘅事啦。我唔信你有几巴闭，系嘛？讲本土，咁大师都做咗好多嘢啊，系嘛？即系虽则系嘛，同你有啲意见唔同，但系我都觉得金金大支有啲嘢系敢作敢为嘅。你够唔够胆去指住啲蝗虫嚟闹啊？我就未见过你黄达出声，人哋啲起码拉住个拖鞋，真系实实之走尖沙咀喎。 脚佢真系， 你又帮人 organize， 帮人维持秩序，跟住帮人吹鸡散档 出嚟。 同埋网上有条片系讲佢。当年仲喺人民力量嘅时候，佢话我哋系身为系喺香港嘅中国人，咁跟住转头就 cut 咗过去，就系佢喺度嗌我哋香港人，唔系中国人。 我唔知佢点兜自己啦，系嘛？ 同一日噶， 唔系咯， 又系今日呢个打到再呢个位啊， 系嘛？你又咁多人帮你手，有咁多热血子民，当然啲热血子民讲啲乜嘢又唔关你事。 佢下边啲人睇唔到呢样嘢咁样，我唔好明。 唔系睇唔睇到啊？ 定係即係乍睇唔到定係點咯？我真係真心 佢真心崇拜嘅， 即係好坦白講，我從來未攻擊過一個黃毓民嘅支持者，又或者黃楊達嘅支持者，佢哋有權選擇佢自己嘅政治信仰，佢有權選擇自己相信偶像係邊一個，嗰啲人冇罪嘅。但係你落得長玩，咁你唔該你套論述都比較 solid 少少嘅係嘛？你呢頭你老婆出嚟講鬧完你，你嗰頭騎騎騎咁你又坐低啊？你返去深圳何以不搞㗎嘛，你买飞毛腿㗎嘛，你冇得讲㗎嘛。喔、哦、原来大家一齐諗住共产党諗当佢呀諗当咁梗係几易呀、啊。我哋一齐諗下啦每个礼拜係咪我都话我屙屎都会用念力令到我屙屎畅顺。 諗巴士呀咁巴马算都 会。每一个人都会嘅，不过你又伟大啲，你係諗共产党諗当啊，我觉得你叻啲嘅。即係曾几何时呢，上次上次边个上嚟郭律师呀、 啊。 喂，人哋嗰啲係真係爱香港啦。喂，佢嘅论述好 solid 㗎喎。如果你想要本土，你要信真正支持香港本土运动，支持香港本土经济，第一样嘢你唔係諗下点样去本土经济里面促进下佢先呢。例如街口嗰度云灯面係咪一个礼拜本来帮衬一次嘅，不如而家帮衬三次啦。 嗯。 街边卖香水百合嗰个阿婆，不如你俾多啲钱佢买多啲，係咪令到多啲人从事本土经济啊。你爱香港嘅，你咪叫啲人唔好屙屎囉，係咪你好声好气同人讲啊。再唔系嘅，你见到有揼屎嘅，够大同我食咗佢。咁我话你爱香港啦，即係当然呢啲嘢我做唔到啦，執咗佢就更加好，係咪咁你即執咗佢做唔到 show 㗎嘛，係咪你睇人哋头先几慷慨激昂、嗯、即係政治当 show 做啊。即係如果你喺新医馆开一档，係咪每年开一次同你师傅黄毓民，咁你去吹鸡，係咪玩佢一两场三千几四千个人去听 ,ok 㗎，即係我觉得呢啲嘢。你人民力量可以点样筹款，你民主党可以点样筹款，社民连点样筹款，冇问题嘅，大家用唔同方式去做嘅啫。我就未见过人喺六四悼念入面可以咁样抽水法嘅啫。 喂，同埋呢，我想问下你，唔觉得有啲人去错咗㗎真係。 喂，好多人系讲返。 我嗰日呢系有人打俾我，喂系咪尖沙咀都一样㗎，即系系咪开咗多系呀，即系咪开多咗一档呀。我话唔梗唔系啦，两样嘢嚟。我哋真正系悼念嘅话，你嚟维园咯。咁亦都有人去咗，真系去咗尖沙咀之后，话下年一定唔会再去。 嗯， 即系山顶嘅朋友，你哋好系嘛？我哋有冇得搞？哇，真系慷慨激昂啊！维园我听到讲啲咁嘢啦，大佬， 我听唔到有人讲支持黄杨达二零一六啊，系咪先？ 啊，咁啊叻啲啦，系咪？支持二零一六黄杨达，唔知做乜系嘛？支持佢，支持佢继续。参 加香港先生 系啦，参加香港先生又得，支持佢书展卖多啲书又得。支持佢 用念力， 用念力俾人通多两次跪又得。 记录在案啦，帮佢计数啊，大佬。 吓咁啊，有人话过佢曾经何时唔参选噶噃？ 系啊， 咁我唔知边个讲嘅。 又转咗， 又选唔选系一件事啦。我当你又啊，国今时作非，要调整路线冇所谓。六四唔好咁样抽水啦，一年一次。你理人咩原因去维园，都系想悼念一件咁嘅事。九一一都有人悼念㗎，你又需唔需要你喺香港搞个九一悼念啊？山顶嘅朋友你好啊！ 跟住又讲返嗰啲嘢，又系 打倒塔利班， 系 喺尖沙咀一样可以用念力打倒塔利班噶，系嘛？ 多数人相信嘅时候，塔利班一定会倒台，啱啱啊？讲嘢 你叻啦，系嘛？ 当佢要倒台嘅时候，唔倒佢唔倒。 一个悼念活动是可以好严肃，系好庄 严。我跟阿 B 太多添， 系咯。哎呀，真系，哎呀，我平时好斯文。 即系当然系嘛，阿当娜你嘅好朋友蔡九先生，有种所谓叫蔡九康。 人哋即刻都，你知唔知今次佢做咩？ 今次冇啊，今次冇。 佢净系大家默哀一分钟咁咋？你想去点？ 今次冇，今次默海王。 冇讲嘢啦，已经 高度赞扬， 花水啊， 高度表扬系嘛？ 一句。 各 今 時作 非，我一分鐘 非常好，係咪？ 成晚 即係當你一個悼念活動係有翻咁上下，你要 其實好 balance 咯。你見到維園嗰度冇人特別出風頭， 最起碼你要對所有六四死難者嘅尊重，你要知道嗰件事發生咩事喺度。你唔係喺度做 show， 你唔係喺度搞貨金。 我覺得應該聽翻我哋上次 十幾萬即係普通市民嚟啊！你做乜話人趕豬啊？ 咪咯，話我啊，係啊！ 即係同埋好緊要啫，即係。我敢相信，如果人民力量边一个支持者讲嗰啲咁嘅说话，我相信执委以至到阿袁主席喺英明领导之下咧，一定会发声明谴责呢啲人噶。 系嘛？点解你要讲咁凉白嘅嘢啊？啊，我哋主席好硬正噶嘛？唔系，佢哋主席好硬正噶嘛？ 系嘛？ 会发笑， 系咯，咁硬正嘅人，当有一个人佢要取笑喺维园悼念天安门死难者嘅时候，系嘛？讲啲咁凉白嘅说话，我哋主席会谴责佢噶，系嘛？我哋主席系一个好有担大嘅人嚟，唔系佢哋主席系一个啊，好有担大嘅人嚟噶。喂，你都识话啦，你系叶公民首领啊嘛，顶你个肺！咩叫首领啊？差皇帝啊？喺学校玩泥沙？ 点解用用个 term 都怪啲，叫首领、 啊？我真系唔知咩叫首领、啊，即系你当你自己系点样咧？ 黑手党首领咁啊？ 即系一班朋党系嘛？我哋准备去 系啊系啊系啦系啦，通常系贼先 至叫首领啊嘛，就会有首领咯， 系咪啊？你唉你讲得通啊？你叻啦系嘛？你啊要去即系 咩黑手党咪有首领、 啊？选唔选系一件事啦，你呢个系咪一个政治团体一件事啊？你又话俾人听呢个唔系一个政党系嘛？咁你系咪一个主席啦？你是一个热血时报的创办人，但是为什么你是热血公民的首领呢？你带着这班朋党去哪呢？是吧？当你的爪牙要去讲那些维园的人是猪栏里面的猪，那你这个首领有没有责任啊？是吧？你需不需要给回公平？你需不需要跟公众去讲公道说话？你要闹李祥闹得这么行，你这个首领麻烦你都完善一下你自己的支持者。即当然我都希望你各个支持者呢，好似系嘛，个个都朗朗上口，个个都好似黄之锋咁。虽然黄之锋都俾你笑紧，系嘛，但我肯定你如果热血公民出三千个黄之锋咁样，我肯定啊，听日立法会直选三五席，三五席都系热血公民嘅，冇民主党啦呢个世界，亦都冇人民力量，亦都冇咩公民党，乜都冇， 泛民冇晒， 所有泛民就得你黄仁达一个字号，系咪？所有人都参加热血公民， 首领 以后七一六四咧，啲人就冚唪唥着晒黄衫，本土反共，去晒中联办。如果你咁嘅话，但系如果你唔敢咧，不如我哋去中流算数啦，系嘛？你绝迹咗，你绝迹咗中联办咁耐，你咪唔好去咯，有乜所谓啫？你点解要拣喺中楼举行啊？唔喺香港岛啊？咁啊，梗系啦。如果有乜冬瓜豆腐，啲人唔生性，有三五百个学生冲去中联办，咁你黄仁达去唔去好呢？你呢头又笑紧嗰班人占领光环， 哦，唔该，净系去讲啦。 你呢头又笑紧人去占领光环，系嘛？要冲进占道德高地啦。 天星码头好快噶啫， 咁唔知去唔去好喎？呢头笑紧你，嗰头又话唔应该要佢咩平反六四啦？我哋唔应该平反六四，要打到共产党啦。咁共产党香港嘅办公室系嘛，系一个香港嘅接口单位，你系咪应该冲下推下系嘛？又唔见你去， 啊、 見 人我都有去啊咁啊！ 你隔条隧道啫，系嘛？我哋阿 Johnny Fox 身为一个大律师啊，佢都去到几点啊？ 去到三点， 去到三点啊！你又坐车去下啦。 阿多兰真系够义气啦，即刻 message 咗， 系嘛？ 话有咩要担保啊？哦、你真系谂住我俾人拉喎，大佬！ 你咁多热血公民， 我哋担保。 喺香港，找为一个正常人，见到你热血公民都惊咧，又讲粗口又成。任永强系咪你嘅人啊？讲嘢。 咪咯， 嗰、那个唔系去搞人，人哋搞药房又关你事。叶精纯系咪你嘅人啊？讲嘢。不知所谓，讲大话唔使本系，咁个个唔着住衫又唔系粤公民，咁黄仁达夜晚都唔系粤公民嚟嘅，系嘛？佢唔会着住件粤公民瞓觉啊！ 哎呀，我惊会系， 咁我最怕人民力量又整件黄衫出嚟， 因为长毛都系着住小喇喇， 一系一 小喇喇瞓噶嘛， 咁我真系唔知点搞啦。系嘛？即系他朝有日热血公民发展到一个地步，就系、是、你人民力量都要着住件热血公民嘅衫，系嘛？你要去支持人哋热血公民嘅时候，咁你唔该同黄仁达唔该平反一下佢，即系当佢咁大声势嘅时候，咁、但系即系原来人一日人哋都去广东道去讲下嘅时候，咁就呢一日 可能有呢日噶，佢啲念力咁。 我希望佢下年系咁做。如果佢下年夠膽帶三千人踩去中聯辦推下鐵馬嘅話咧，我第一 喂廣東道嗰度佢都冇帶隊嘅，佢叫人自己去嗰度和平散去嘅啫喎。 咁佢 好似幾下口， 依一頭先至笑人員要和平散去就係不負責任又係騎劫咗個運動嘅人，知你點樣？ 俾我係黃仁達，梗係走去衝軍營啦。 呢個講唔通嘅 嘛，軍營你又唔衝，中聯辦你又唔衝。啊！水你又识得冲， 冲广东道点样打到共产党、啊？真系 一个大东北发展，你又走开。不过即系呢单嘢应该唔关你啲人事嘅，我都同意。喺啲擦枪走火嘅时候，你班人自告奋勇党员同盟，我都觉得你系啱嘅吓。咁、但系咧，除咗嗰件事， 即系你唔觉得系抽水啊？ 我好难讲啊，因为你两个事点，因为本来我打算呢件事今日都赖边皮讲下， 系咯系咯系咯。 但系我礼拜一听完阿萧生嘅讲法，其实都已经系好全面，我讲嘅嘢已经系 我唔知道，你大约少少。 大概意思咧，佢分析嘅情况就系话，当然有一班所谓叫本土居民就去嗰度请愿示威， 即系真正住喺嗰度嘅。 系， 我哋有冇人在场啊？嗰晚你有冇在场啊？ 冇。 OK， 咁我嗰阵时佢哋未冲门嘅。 当你班本土居民喺度示威咗一段日子、一段时间嘅时候咧，其实就有人考虑紧报唔报警同清唔清场。 系， 但系当有人考虑报警同埋清场嘅时候咧，发觉好似啲差人同埋啲石 Q 咧就开始有行为。 系。于是我听阿于飞讲，佢话差人咧系忽然之间拿个铁马咧就想闸咗 个 道门出入口嘅。咁佢咧就企喺嗰个位咧，佢都觉得系哇唔掂咯。佢企得好近嘅，咁佢话见到有啲 喺里边定出边先？ 佢喺里边。 O K， 佢见到有啲即系好学生咁样，个女仔都走去拉嗰个铁马，咁佢冇理由唔帮手，咁所以咧佢就走去帮手嘅。咁我话哇，阿于飞， 即系你需知道于飞狗啊磅唔到咧，即系我哋啲肥子大只，俾人推两嘢冇乜所谓。于飞嗰啲你真系推佢两嘢会裂骨，你真系瞓两个礼拜医院，大佬真系呢啲粗重。 所以我就问咗佢就话，因为个女仔都走去拉，佢冇理由企喺度唔帮， 留翻俾阿苏浩做。苏浩呢啲系最系嘛最义不容辞噶啦，我哋下次希望啊苏浩再企前少少， 系 嘛再收到风先过少少咧，佢就可以抢咗于飞呢个 食胡椒喷雾，食胡椒喷雾。 咁佢起码有块啊，于飞都有眼镜， 系 咁 得噶，潜水镜先掂噶，你眼镜都有啦，大佬。 咁啊，苏浩始终都系一个为人 佢会搣开你个镜先喷噶，佢唔会就咁喷嘅，见你戴。 好似上次长毛 咁，一拿开跟住先喷噶嘛。 咪包咩咯？包保鲜纸咯， 因为人系有两只手啊。 一脚伸佢， 即系嗰单嘢虽然唔关住公民事，但系咧，即系一啲严肃嘅活动咧，最好就唔好抽水啦。即系当然，你 Facebook 又话， 喂呢度咧，真系要分析一下。嗱，因为其实反东北嗰扎咧系基本上系公开邀请其他人嚟嘅，即系所有人都 欢迎所有人参与支援支持啊嘛。 不过，但系我觉得如果你系要参与人哋嗰个活动，你最低限度都要跟下人哋个安排。即系我觉得系同嗰个时间性有关。如果你去到哦，系啊，我应你呼吁嚟，跟住但系我完全系唔跟你嗰套嘅，一嚟 系啦，呢叫骑 嗨都唔嗨，哈喽都唔声，唔讲声嘅，一冲嚟就已经喺度后面见记者啊，自己又嗌自己啲口号啊咁样。喂，咁样你唔系应大会嘅安排嚟响应人哋嘅活动？ 佢边个大会啫？ 你呢啲真系叫骑劫喎，大佬。 系啊， 你一嚟。已经系做紧你自己嗰啲嘢嘅咯，跟住你就话喂，点解唔俾我哋嚟啊？我哋嚟支援你哋咁，但系你从来都冇同人哋协调过，大佬。 最惨 系咯， 边 个主场你自己分清楚先啦、 啊。最惨就系、是、即系当晚又发生咗件对骂嘅事件，系咪？即系后屘都有人怀疑保留翻公道，就系、是、话因为主流媒体 cover 唔到呢件事，于是就希望啲居民喂，不如我哋一齐系咪 gather 埋一齐影张大啲嘅相。 阿叶保留讲嘛，嗌咪嘛， 即系如果你真系咁讲，我都觉得你系合情合理。咁但係真係有班人唔鍾意佢就真係走去又係当头就炒孖擦鞋，我就其实觉得真係唔应该。有好多嘢可以慢慢讲，有好多嘢可以協調。你真係人哋噏都唔噏，你就指住人话係左交嗰啲係边啲呢？係咪就係、是、着黄衫嘅人囉。 係囉。 係咪咁 人哋和平理性非 你又要去响应人哋嘅呼吁去参加人哋嘅集会，你依头指住人哋其中个与会者，你就指住人去闹啦。即系，唉！ 所以其实占中真系惊佢哋再一次骑劫。 我真系唔知点骑劫喎，系嘛？叫人唔好去嘅又系你哋。而家好似见风势，好似有得个个人都要吹622电子公投啦。你又好似吹与唔吹之间，真系集得成会，真系占得成中嘅。你黄仁达又唔去，又好似唔好。黄仁达唔系咁，黄毓民唔出现又好似唔好。咁啊，大家咪唉都系去啦，系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啲 fans 跟你咧好辛苦啊，大佬。我转头劈一转入清水湾，转个头 U turn 又话要去长沙湾啦。你一声号令，我仲要冲去白沙湾添。去完白沙灣 廣東道、啊、 又要去廣東道， 但係又唔去中聯辦。 你係邊一？你去嚟去去都去唔到西環。你係邊一路嘅？你譬如。 但我想问，刘墉系咪真系可以认到晒所有热血嘅人？ 系啊，我 真 系 好想知 佢系咪真系可以保护店中啊？ 咁我不如一间封欧嘅刘墉问问 紧， 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头先嗰次闹得好过瘾、啊，但系闹得嚟咧，我哋都要持平少少，诶，俾啲意见啊，高达先生，例如啲咩咧？七一咧，讲真，游行嗰啲咧，唔好跟泛民嗰啲左交， 港珠嚟噶嗰啲， 又叶宝蓝，又有光环，又成，你应该自己带条队，同个金金大师喺中英街行去沙田。是咪啊？喺中英街度筹款，筹翻啲人民币、嗯，人民币指数好啊嘛。你点知啲系咪啊？深圳都可能好多人想打到共产党噶噃。 佢咁反王，其实应该去罗湖一转咯。我觉得大队 起码都要过咗过关先啦、 啊。唔好俾佢过关啊！唔好俾啲人 系啦系啦，勇武抗争。 咁咪咯，你打翻上去北京啊嘛，笨！你打翻过去深圳 自由行， 有成七千人。 第一个要守嘅点就系罗湖。 第二个要守嘅点，你知唔知喺边咧？深圳湾， 深 圳湾真系好多人过境，系嘛？好多人过嚟消费喺屯门，即系所以咧，而家咧礼拜六日咧，屯门已经变成一个佢哋口中嘅黄区，系嘛？我就唔会用啲咁嘅形容词嘅，但系事实上礼拜六日喺市中心揾到餐厅食饭咧，已经好难能可贵，系嘛？即系住屯门嘅人就会明白噶啦。咁所以咧，我哋高调呼吁，系嘛？热血公民 一路向西， 一路向西，打翻过去深圳河。七一游行示威，筹旗 系咩？ 你打断咗我套戏啊！七一游行示威应该攞个筹款上去深圳河以北，去到筹人民币，我就话你叻啦，系咪？中英街集合，我哋同金金大师一齐打落去沙田，咁啊叻啦！ 打落沙田咁啊， 我都起码会货发100蚊。系嘛？以示支持， 人仔，俾你赚埋纸水， 系嘛？仲要系科正去黄洋达个 account， 冇问题。呢、這个 PayPal 好易嘅啫， 我 份人咧系好公道嘅，系嘛？人哋做得啱嘅嘢，我一定举脚支持；做错嘅嘢，一定打佢 pat， 系咪？好啦，嚟到第三节，我哋嘅话题又转一转咯。啱啱讲到，原来咧。屯門就俾人攻陷咗啦，已經。所謂叫攻陷咗咧，就因為太多人來消費，係咪？於是咧，蕭若元先生就喺睇準呢個商機，係嘛？覺得嗰度嗰間藥房有利可圖， 濟世為懷 係嘛？亦都可以服務到當地嘅居民，係嘛？萬一嗰度啲人係嘛？屯門嘅居民要啲止血散，我又可以買啲止血散俾佢。系咪？ 咁啊，要问下你哋两位屯门居民啦。 系， 咁啊，两位大众都系啊。 两位屯门居民、啊、 屯门居民居屯门。 好快，好快 呢个。唔系，即系首先咧，即系我完全同意 Raymond， 即系呢个屯门市广场，而家咧礼拜六日咧，真系唔知点样行。系啊，而家真系，真系同 我 谂 屯门一次。 其实即系区区都系嘅。 我真系冇去过屯门。 系啊，但系哇，而家嗰啲屯门市广场都系，即系全部都系啲大牌子嚟噶。我 系 完全认唔到屯门市广场。Prada 就 Prada 应该系可以嘅，系嘛？ 可以。 系 Prada 应该系可以嘅，但系咧，你知唔知屯门市广场要影印一张纸系非常之困难？我细个嘅时候咧系有好多间文具铺嘅，而家咧成个屯门市广场咧唔知系旺区系冇文具卖噶，系啊，系全部变晒嗰啲咩即系大连锁店，即系好多咁沙乜鬼都系， 即系买笔你要去百佳买， 系啊， 哦，好彩百佳都有个 card 系卖，即系有个 corner 咪卖文具， 系啦，起码嗰个 taste 都有个 corner 喺度卖文具卖圆珠笔。 即系咩？系咪即系莎莎啊、卓越嗰啲啊？你讲 乜都有，你谂得起嗰啲金铺啊、 金铺 周 嘟嘟、 周嘟嘟嗰啲， 系啦 ，H and M 啊，乜都有，莎莎啊，嗰啲乜都有， 系啦， 就系冇文具铺啫， 系啊， 乜广通道搬咗上去咁滞。 咁啊，但系今个礼拜我谂最热话就系嗰个药房啦，系嘛？嗱，个药房咧，我又要咁讲，其实个药房咧就唔喺屯门市广场入边嘅，咁就喺附近嘅啫。你话行十分钟得唔得？五至十分钟 都算系咪？都算 系 市中心。 嗰度叫新开，咁但系你都未必知边度，咁就 去过先。 但系十分钟啦，系啦，咁啊。 你哋又觉得点睇咧？你觉得会唔会 即 系 好简单 少少咧？ 因为咧，附近开咗大商场叫 V City， 什么叫 V City 咧？以前有条村吓。在下就係喺嗰間村嗰間屋村小學讀㗎喇，嗰間叫何福堂小學。產咗之後呢，起咗個叫西鐵站嘅物體。西鐵站入面有個大商場呢，嗰個就叫 V-City 啦。 V-City。 因為鄰近深圳灣呢，好多深圳灣嘅巴士就會喺市中心落車。於是深圳灣落咗車嘅深圳居民呢，就好多時喺屯門市中心附近活動。包括佢要掃貨去藥房買資料片。在下就琴日去過呢一間藥房嗰個地方，就睇一睇龍五喺咪度。好不幸，我見唔到龍。 見唔到龍。 其實咪真係龍五嚟 嘅。梗係 啦。但係好似真超似喎。 唔好教化我節目，你真你又開始撐咗孫悟空。 真係超似喎。嗱， 嗰度附近有三幾間藥房，所謂叫立刻好呢，原來琴日我大概買餸時候去。四五点啦，啱啱做完啲嘢，去食完个 tea 咁上下时间，原来我发觉去到嗰度人丁单薄，得两三只猫仔喺度买嘢嘅啫。咁你话喂，自由行啊，系咪礼拜六日先去最多人啊？咁啊，梗系自由行，礼拜六日比较多人啲啦。咁但系所谓叫自由行，咩叫自由啫？任何时间都可以嚟啊嘛。 唔系红磡啊，日日都系。 Exactly， 所以琴日你话有冇自由人咧？梗系有自由人啦。但系你话啲人有冇？聚集喺嗰間立刻好度掃貨呢，我在場即係所謂叫做四五點 目測 呢係冇嘅，嗰度頂籠得四五點。 但係奶粉呢，老實講 嗱，冇入面嘅，唔係當然係有奶粉，但係我就係攞佢同附近一間西藥房嚟做比較，人哋嗰啲西藥房個門面呢就係一個好大嘅 LED宣传一个 闪下， 即系佢就唔系个 LED panel 播片嘅，佢就系旺角弥敦道，即系将自己嘅招牌做成 LED 盏灯，五颜六色， 咪啲驾驶者， 即系尖沙咀海防道嗰几间， 即系令到你即系总之花光眼乱，总之咧望埋去系头晕兼且想呕嘅。咁嗰个问题咧，琴日原来两粒黑号系两件事嚟嘅，佢系有几间射灯射住两粒号三个招牌，三只中文字。咁佢就好明显嗰个 design 就唔系俾所谓叫深圳 case 嘅人去睇嘅。另外一样嘢重要嘅就系话，所谓叫服务水货居民或者水货叫嗰啲叫拆家嘅药房咧，佢会将最好卖、利前最高同埋佢 transaction 最多嘅货物咧就摆门口，因为点解咧？通常嗰啲人买两罐嘅，我一扫。要掃十罐奶粉，咁你係咪返去後欄攞俾我呢？咁如果有一百個人排隊，每個人要十罐奶粉，我咪切出咁住，咪阻住自己做生意囉。 唔係，但我睇廉政行動呢，谷祖林間藥房呢係擺喺佢後面個密室嗰啲奶粉。 嗰啲唔係，嗰啲你攞廉政行動嗰啲貪污喎，先生。你睇電視攞嗰啲人嚟講。 真 係 唔 係。有喺度交法。 有喺度交法好啦。交法好啦。咁呢立刻好呢就真係個門面呢佢就分開兩邊嘅。一邊就係你走去買避孕套啊。比如买退烧药啊，我走去，唔系 咁多， 即系啦，即系你走去问佢，喂，我而家伤风啦，你有冇啲成药介绍俾我？另外一边咧， 咁样， 另外一边系 prescription 嘅，即系你要俾一张嘢俾人，我医生开咗药，问你有冇 嗨？ 我唔知系咪买伟哥，你又教化我到啦。 喂，所以成个问题就系，到底一间药房，你唔系佢叫做药房，就系一定系等同系。卖嘢俾自由行，鼓吹佢哋嚟攞货嘅嗰啲地方咧，佢又何来卖好多嘢喎，大佬？ 咪就 系 咯， 系但系药房， 你有好多唔同层次、唔同类型嘅药房嘅， 系啊。 但藥房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的，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唉，其實啲報紙、電視成日講都係幾樣嘢啫，金鋪，跟住之後呢個藥房，其實講嚟講去，即係成日都話噶嘛，而家見到藥房，藥房多過71，係咪先？咁啊，即係係咯，你覺唔覺得？ 咁你問我屯門係咪藥房多過71？我話俾你聽，唔係咯，我記得嘅得三間，一間市中心，一間兩間新墟。就頭先我哋講嗰啲 藥房嚟講， 網上都有人問嘅。如果你話會吸引自由行咁樣，雲吞麵都會喎。佢特登落嚟食雲吞麵咁，你係咪走去搞雲吞麵檔咧？ 係啊， 即係要諗喎呢樣。 同埋 你去搞人嘅，你要諗清楚你嘅論述先咯，就係咁簡單啫。 你搞唔係淨係搞一間嘛？即係就係隔離喺仁政街仁愛堂對出斜角位咧，嗰度又有另外一間藥房啦。嗰間嘅層次就係似我同你咁講啦。總之啲招牌冚唪唥五顏六色。 你要玩自由行，你走去圍咗金紫荊廣場先啦。嗰度咁撚多自由行，你唔撚去？ 咁同埋就係話最多自由行嘅，梗係唔喺藥房咧？你個巴士站度唯一笨柒。 屌咪咯！ 你讨厌嗰啲人啊嘛，你系要本土嘛，你要赶佢翻深圳啊嘛，咁你咪喺个 B3 的时候等佢落车，冚唪唥个个讲粗口闹佢啊， 或者 B City 楼下 又得，系嘛？嗰度 楼下大把大陆， 又有 shuttle bus 系嘛？你唔系反间药房大哥，咁如果反间药房嘅话，咁隔篱食云吞面嗰间你又反得噶咯噃，金铺你又反得噶咯噃，系嘛？市中心开咗几多间金铺啊？你又唔走去反下？你成班人揸住个拖机冲过去，睇下你俾咩人拉？冇所谓㗎，係咪？我哋呢啲好多元嘅意见㗎。咁、那个问题就係话，咁你一个任永强，一个叶正淳，你又针对所谓萧山开间药房，係咪？又人哋有阿龙妈又睇铺，你都够胆走去搞，你係真係叻，係咪？仲有雨桥，係咪？仲有庄思文，两个人间空气，咁你其实可能你走去睇嘅啫，其实。純粹係覺得嗰度熱鬧又有明星，係嘛？鄭則仕嘅肚墩大唔大咧？睇下，哦係，好大嘅肚墩喎！你原來趁熱鬧啫，又得係嘛？反啊反得貫徹始終一啲係咪？ 喂，其實我想知嗰啲咩葉正淳嗰啲有冇去反 Prada 噶？ 系 冇嘅， 应该我其实唔知边个叶正淳 佢都唔知啦。 咁啊，咁你睇 要揾刘墉， 要揾刘墉， 唔系我知个 要揾刘墉，刘墉， 因为刘墉系每一个人都认 揾刘墉， 系嘛？佢一 spot 到边一个系热血公民嘅人，边个系黄药明达嘅爪啊？ 反揾刘墉， 我哋一定第一时间打俾刘墉，叫刘墉影认呢个嘢系咪热血公民，系嘛？只要佢发眼一望，望完就知噶。 以后咩都揾佢做证人。 喂，有两个法律界人士喺度，我问下先。喂，咁样去咁搞法咧，会有咩法律后果？喂， 边样啊？你讲 即系去耍？ 你讲到你自己唔系法律界人士 咁，系咯？点解啊？大师 系咯， 主持咯而家， 我都系咯。交俾阿大哥， 你讲多一次条题目先啦。 耍鸡事系咪犯法？ 去做呢啲抗争有冇啲咩法律问题？即系有法律风险啊？咁样会唔会犯法噶？ 掉垃圾1,500 咯，掉垃圾1,500。 哇，系逐张鸡钱1,500， 好 hea 啊！喂，好 hea 啊！喂。 唔系，咁啊， 噪音滋扰又， 其实呢个都未必系净系一个法律嘅问题嚟嘅，即系你话我哋支唔支持人抗争，我第一节都好支持人抗争啦，我哋好支持长毛抗争啦， 但第二节 去抗争咁解啫，系咪先？你究竟抗争啲咩咁解啫？你究竟知唔知你自己做紧咩啫？系咪先？ 答完啦， 咁一射射落去，一射射落可以啦，系嘛？你又要除咗顶帽，要俾一鼻直啦，系嘛？ 你使咩？ 我唔使 啊！你又身份咁敏感吓，你又争啲俾人冠你一个名啦，又炮打司令部啦，你做得花生节目多咧，你真系觉得要上脑？ 系搏击会啫。 哦，咁你今日唔使炮打系咪？即系我都讲好多次啦，唔知有冇人睇咁解嘅啫。Mary Grant 就好跟呢单嘢噶嘛， 系咩？ 佢就成日话主席应唔应该走去 Prada 度搞人啊嘛？ 因为边 个嚟？咁啱得咁巧。我咁啱得咁巧，我呢两个礼拜我真系想就系睇床单，因为点解咧？ 去 Prada 睇床单啊！ 你听我讲，原先嗰间嘢咧就叫 Space， 咩叫 Space 咧？ Okay. 原来系 Joyce 嘅一个 outlet 嚟嘅，嗰度唔单止海怡东有一个 outlet， 仲有海怡咩广场咧？喺煤气股嗰度行入去咧，得一阵留翻时间俾你讲622，我讲埋呢度嘅啫。咁嗰度原来都有一栋叫 outlet 嘅，从来冇人话过要去嗰度示威，我唔明白点解。嗰间即系嗰堆嘢开咗喺度十几廿年，点解会喺嗰度买床单呢？原来嗰度有啲跳楼房，通常咧 off season 啊，又或者摆咗喺门市啊，七折半价都卖唔去嘅嘢咧，就会拎去嗰度两折三折， 或者系几贵之前嗰啲旧嘢。 即系货， 一件一条牛仔裤，可能喺专门店哦，你好似星舌医生嗰啲咁中意咁中意 fashion 嘅，喺专门店可能卖紧2,000-3,000，但系嗰度可能卖紧500。佢又可能賣緊500，咁你如果係咁樣嘅時候，你係咪值得去睇下？甚至乎嗰度有啲 home decoration， 哦，真係有啲家品咧，蠟燭台啊，嗰啲貴格唔飽嗰啲九唔搭八嗰啲嘢咧， 去到咁遠買嘢， 係啊，因為 你屯門去到可以， 其實我都想問嘅，不過我等佢講埋先啫。 即係嗰時我仲好似有車牌，但係未有車。嗰時我仲搭過171去，專登去睇，因為點解啊？喂，高啲嘢真係好平啊嘛！你如果真係中意鞋嘅，你真係買唔起一對 Prada 鞋，2,000買唔起嘅，700你買唔買得起啊？你有機會買得起喎，點解你唔去睇下？我咪就有700蚊咁，要就係睇，哎，原來真係有對700蚊減價，我就係啱嗰對啦，就買咯。 但係5年前個款喎、 啊，冇所謂喎，靚啊嘛， okay. 我貪靚啊嘛，我又離地，我唔係中產，不過 即係你係為咗要用一對 Prada 嘅鞋啫。 Exactly， 我就係中意買對 Prada 嘅白色嘅運動鞋啫，就係、是、買對700唔知89蚊嘅運動鞋，冇 LV 高都係 Joyce 嘛。咁咪去囉。咁但係突然之間你話唔得啦，因為而家有自由行，所以呢度太多人啦，於是要踢你走，又或者唔准你搬。咁其實我真係即係你話個論述係點，劉墉有劉墉嘅睇法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如果係咁嘅話，你全香港都要去示威㗎喎。 等于你要入嚟屯门示威一样。 你喺度红磡添， 即系又开咗间太兴啦，系咪？太兴好明显就系、是，喂，佢而家70蚊啊，食碟鸡我饭。 太兴 唔系咁，太兴又唔系为自由啊， 我咪得好多自由行啊， 内地唔系为内地客服嘛， 唔关事啊 ，Prada 都我都去买啦，咁我是香港人啦、啊，咁而家屯门间太兴就系好多自由行，咁我咪要反下佢先咧？ 唔系、啊，但系喺个屋村入边开紧 Prada、啊。 屯门市广场嗰度唔系住人咩？屯门市广场嗰度有嗰啲 咩？唔系，咁嗰度系开紧药房啫。 唔系药房啊，讲紧太兴啊嘛。你亦都未必讲得我赢嘅、啊。喂，嗰度都好多人住啊。你讲紧屯门市中心嗰度有几多座楼啊？几千个人喎、啊，嗰度。同一个海怡居民数目差唔多嘅啫。 咁好老实讲。 咁我行落街，谂住去太兴食碗饭，我谂住食碗鸡鹅饭，本来有大利茶餐厅。嗰度就卖紧38，但而家大力就执咗啦，得间大帽子，大帽子冇鸡鹅饭嘅，焗我要去太兴食大去太兴嘅75啦。咁嗰度咁多自由行帮衬，我咪又要反下咧？咁佢影响咗我居民生活。 唔系，咁就去到好远噶，咁咪去到反资本主义噶咯。 Exactly， 咁就去到系反大家乐噶咯。 所以就千祈唔好反嗰间花打，系嘛？我仲要去睇下有冇啲月下货，300-500蚊，等我可以使咗佢啲安乐乐。 即系你支持花打， 所以你搞还搞，你搵只搞低调啲嘅，等我去睇下有冇啲。系啦，睇下等我睇下。 即系而家系阻住你买唔到嘢啦嘛？ 咁系啊嘛，咁我通过带住我太太去，咁啊袁黎明见到我，诶，系唔该晒你啊，嚟帮手。 你拖劫佢咪得咯？ 咪以为你帮拖， 咪咯帮拖劫。 咁升援？我唔系，我想睇下有冇300针嘅床单啫。因为话说呢度好似有 拉劫佢咯，拉劫佢。 咁我床单买一袋，唉，呢啲咁咪算啦，系嘛？即系总之呢啲就系因为你真系要温一个政党，有啲议题你系要做嘅，我都明白。 其实我喺韩国我都拖劫噶。 我唔拖，我从来都唔拖噶。 我真系拖劫去 duty free 买。 有需要买嘅咪摆晒背囊咯，所以你见我背囊好大嘅。系嘛？嗰啲嘢到此为止啦吓，无谓 put 啊 Johnny Fox 吓陷佢于不言，要去解释系嘛？剩翻嘅时间，我哋要为622做到宣传系嘛 ？Jeffrey 嚟 今日我哋主菜 系咩？最主要系讲呢个嘅咩？ 留俾你 啦，最主要系讲长毛 啦。咁我讲完啦。 唔系咁啊！我谂622咧，其实真系即系无论系呢个温和民主派定系激进民主派咧，其实都一定要支持嘅。嗯、即系我知道咧，有好多温和嘅民主派人咧，5月6号投完之后咧，系有啲唔开心。咁但系你谂下，过咁耐，其实大陆最惊嘅系咩啫？最惊就系占中啫嘛，系咪先？佢、搞咁多嘢，又揾下选唔到、做唔到广播处处长嗰条出嚟，系咪？周融咁跟住之后，唔知咩用啦。总之做唔到广播处处长嗰、那个，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同埋又搞啲咁嘅白皮书咁样。其实最惊都系占中啫嘛，系咪？大陆搞极都搞唔掂呢个占中，你要自己走出嚟唔投票，自己怼冧个占中，咁你咪傻噶？系咪先？ 系啊， 系啊。 咁所以一定要出嚟投票。 即系老虎蟹，诶，唔理你投边个方案，你一定要 授权呢个方案。 系啦，总之多人得噶啦，今次。 咁、我想问下你哋，咁点解突然之间2020冇声气咧？即系佢而家吹鸡六二出嚟投票，自己就冇方案，所以唔投票咯。 系啊， 唔系2020有诶，陈方新出过一次嚟嘅，因为点解我咁啱见到佢咧？嗰次佢见啲法律界选委啊嘛，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开会讲咩唔可以讲啦。咁但系总之出嚟咧，咁啊阿陈景生同我哋就同陈方新出嚟咧，就一齐话呢个支持六二投票嘅， 即系放低晒之前嗰啲方案噶啦。其实我唔明白你哋做咩系咁闹佢，其实佢一早放。 我冇闹吓，我有闹咩？ 系啊， 佢自己话唔参与噶嘛，佢哋 唔系，佢嚟根本就系同我哋 sell 622。 当时啊， 系啊， 唔系当时佢连意向书都唔签噶嘛，佢哋。 哦，咁嗰时 咁你讲乜 Q 啫 ？Gladys 啫嘛， 真系算啦，唔闹啦。 唔紧要，你继续大声。 唔系，继续讲啦。你话李志喜冇签噶， 系啊，冇签，大家都知噶咯，呢个 系呢个大家都知。 咁但系完咗之后，佢咪就系即系唔系屈服嘅，但系都唉跟住大家行咯。 咁你票都唔投，咁你自己个方案书，咁你仲有咩好讲啫？ 所以咪之后冇声出咯，咪跟住咪大家一齐努力咯。 你一来又唔接受个结果，一来自己又唔参与，咁你想点啫？ 但系其实佢今次嚟又真系接受到结果， 唔系 咩叫接受到啊？ 即系六二二投咗三个咯。 哦， 唔系咁呢个系一定冇得变噶。呢、這個如果變咗，戴耀廷都唔使搞啦。 係 即係無神力加兩個方案，戴耀廷都唔使搞啦。 係佢就話唔得咁樣，輸打人要添。佢嗰次仲話， 咁你係宣傳完㗎啦，唔係嘛？ 喂，讲下呢个啦， 系咯，喂，大家真系， 后生仔， 大家真系代长毛投票啊！呢个622冇呢个， 行嗰条路系 622系冇得俾呢个监狱嘅囚犯投票嘅咁、哦、啊，系啊，呢、這个咩啊？哦，呢、這个 毅行，毅行啊， 毅行，毅行都系犀利啊！毅行行六日系嘛？ 毅行行山路定 七日？ 平路， 平路十八区行晒。 咩叫毅行啊？ 毅行系 几时？几时？边个参加？ 六月十四至到呢个六月二十号，咁跟住咧系啊，每一日都去嘅，咁基本上行晒十八区啦。咁样咧， 8:00 啊，呢个连续七日咧，毅行咧就有舒基啦，咁啊有朱耀明啦、Martin 啦、阿余若薇啦、李卓人等等嘅。咁啊，每一日哇都几犀利，行每一日行12个钟，跟住行起码20公里。 其实惊佢顶唔顺嘅，有 时系啊，全部都系啲 行中下中下咁啊，舒基有时 全部都有长者卡噶。即系陈日君啦、朱耀明啦、有李柱明啦。 唔系啊，你知道我哋负责16号嗰日啊嘛，系将军澳宝林啊，行到出嚟沙田啊，再行到嚟大围啊， 好 似 系将军澳。 系啊， 真 系你哋会唔会陪佢行啊？ 我哋会，我会用念力支持你， 念力支持。 即系我用念力就保佑你嘅身体健康同埋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同埋长命百岁，令到你咧即系脚啊手手脚脚嗰啲协调啊好啲，行嘢都行得远啲，食饭就消化快一啲，系嘛？令到你哋个人行完咧都精神嘅，系嘛？咁啊唔使阿书记行得咁辛苦啦。你系咪要筹款定还是咩啊？ 定货金 冇 噶，冇货金噶，我哋 唔系，其实佢就系想一路。俾大眾即係搞啲活動，俾大眾知道有622投票啫嘛，佢苦心就係咁。係 啊，所以就20号結束，咁因為20号就開始可以喺網上投票啦，係咪？ 好啦，既然你哋咁難作出其他呼籲咧，樂曲線呼籲一下。早嗰排咧，為民主黨係嘛？冇噶，冇噶，係嘛？你 哇！你要講啊？你想講啊？ 多三分鐘，爆啊！ 嗱，我用念力噶， 听 讲咁 样，听讲早排你系民主党绝食嗰排咧，有人就话提过，陈日君书记咧系第一个提出绝食嘅人，因为佢年纪老迈或者佢自己身体唔好，啲细嘅咧就希望佢唔好绝食，于是就代佢食咗呢只死猫，嗰班人就系高调绝食嗰班民主党啦，你知唔知情？ 咩啊？ 唔系，唔 系绝食 嗰度， 绝 食嗰度啊！ 我哋知陈日君， 我 哋 知陈日 君会第二轮， 系啦， 系啦。 但我就唔知系帮佢食咗只， 即系转一个讲法。 嗱，你系咁眨眼，你讲大话。 系啊， 我冇讲大话，我觉得你喺度避紧。 唔系， 我问得准。 其实我唔知你问乜。 我问得准确啲。对上嗰次尹兆坚佢哋绝食， 系啊。 点解无端白事有人绝食？系咪因为陈日君提议佢自己绝，你哋唔俾佢绝？ 有咁样听过， 我知道陈日君 唔系听过，你知唔知？ 我听过，听过咪真系知咯， 听过真系知， 系咯。 你确 即系其实系咁讲，陈日君就话出嚟一齐绝食，即系佢哋有一班人噶嘛。 系佢自己决定绝食，因为系 佢自己 绝食， 佢自己 suggest， 跟住 佢 suggest 佢自己绝食，唔系叫你哋陪。 咩啊？ 即系佢系咪我自己？ 唔系，即系其 实 系大家 我知嗰一刻已经系周围搵人， 系啊，系 brainstorm 啊，有啲咩嘢去 keep 住 momentum 啊？即系因为嗰时占中掉咗啦嘛，咁啊绝食啦。 系同埋三四月好似 即系叫咩保温嗰张件事， 系 咯。咁啊，陈君就话我出咁举手啦，佢其实佢你见到毅行其实都好惊嘅而家。咁啊，跟住啲人咪就系话哇唔好咁早。就絕啦，阿書記，即係驚佢頂唔順啊嘛！你知幾多歲？八十幾啊？七十幾啊？咁 八幾 啊？就話第二輪啦，即係仲有嘅咁樣咯。 咁而家第二輪就唔絕食啦，毅行。 唔係啊，都話仲有第二輪絕食嘅。咁但係第二 between 咧， 冇講過話 到咯。唔知第二輪點樣啦？但係而家佢就自己要出嚟毅行咗先咯。 咁要你民主黨幫下手咯，係嘛？又要叫翻阿挺出嚟咯， 毅行。 唔系啊，绝食啊！你冇嚟有一个老人家绝食绝咁耐嘅，系嘛？你要帮下佢嘅。 唔系，我相信其他人都会绝嘅。 因为你知唔知？ 你哋嚟，唔系有咩事？有咩事？诶，搵刘墉。 有 唔系搵唔搵刘墉 先？ 而家阿萧生嗰度就有40几万。 系，佢都应承。 就喺度呼吁你班人，如果再有绝食嘅话咧，一齐绝食10几日。 佢自己。 唔系啊，总之就系话你班民主党尹兆坚，你班友人咧，总之绝食咗16日嘅话咧，呢几十万咧就当系我哋筹俾你嘅，系咪？佢哋筹俾你嘅， 即系再绝 系啊，再住一次， 做翻一次， 做翻一次绝食十六日。 在阳光之下进行， 而家嗰条数有四，唔知四十六万嘅， 由阳光下的占中。 喂，咁有冇人报石噶咁样？ 冇， 有冇人报石？ 有冇人打边炉啊？ 冇。 嗱，你嚟帮我拦佢，如果系 好 喺呢度应承咗你做啊， 即系要叫刘墉，刘墉认咗之后， 嗱你最紧要叫刘墉， 帮你认住边啲系喺附近系 一齐住系嘛，我帮手送糖水同埋送送金信针， 打边炉， 刘墉背瓜。咪开张台，大家打下台湾牌咪算啦。 唔好讲呢啲。 有听众听嘅 live， 我问阿 Jeff 一个问题。 好啊。 法律界点解而家有点解啲人即系有冇啲英文好差嘅律师嘅？ 有冇啲英文好差嘅律师？你咪 大嘅律师。 你有唔系嗱大嘅律师又有啦。律师会嘅会长你都知道发生咩事啦。 佢唔讲，即系所以唔知佢差唔差。 系唔知佢差唔差啦。佢唔肯接受呢、這 个。You can translate 啊。You can translate 系啊。I'm very 唔知有乜咁样啦。 Translate 咯， 即系真系好多嘅。 是有的，一定有的。 但都是精熟咯。 咁你出庭，你上庭，你唔系全英文嘅咩？ 唔系全英文嘅，有阵时都用中文嘅。尤其刑事案件好多时啊，都用。 其实个官睇咗你嘅 skeleton 就知道你讲乜噶啦。系而家现场 而家刑事案件好多都系广东话嘅。咁、但系律师会主席即系唔系律师会会长嗰啲啊，应该系直头连法庭喺边都唔知嗰啲嚟噶啦。系佢都系佢都系点下边啲细嘅做嘅啫。 哦， 系咪 即系佢唔使做嘅意思。 哦，即系佢唔使签名嘅啫。 系咯，佢都系签个名同人写下份。 即系佢上啲市人会话俾的士司机听去边噶嘛？ 哦，咁犀利噶，咁巴结 咪会长嚟噶嘛，领袖嚟噶嘛， 领袖 首领 咯，司会首领。 首领 都混噶。 咁我哋首领系边个？大律师公会首领。 大律师公会首领系石永泰啦。 系 啊，系啊，今日都 佢英文好好噶。 系咩？ 系嘛？ 佢英文 真 系 好好。 咁你哋好啊，跟到咁好嘅首领系嘛？我呢度嘅首领就吹紧，我快啲节目完啦，系嘛？又系时间啊，讲拜拜，希望大家继续下个礼拜继续留意搏击会。 多谢 Jeffrey， 今日多谢阿 Jeffrey 啊，系嘛？嗱，呢一 个星期五。 今日 立法会我嚟讲讲 点啊？你咁你又讲翻两句 星期五继续审议翻 东北 嗰、那个 支持东北， 即系你系代表人民力量吹鸡 撑长毛。 唔系啊，你反嗰样嘢咪嚟咯？ 我哋反嗰样嘢嚟， 反嗰样嘢咪嚟咯？ 但系嚟到唔好骑劫喎。 哦， 喂，快啲叫刘墉啊！喺门口啊！ 其实关刘关佢事喎。 唔系，就系叫刘墉嚟睇住边啲人。 我嗰晚系拍拉丁步，所以你大家加油啊！ 所以我好中意同呢啲朋友做节目，真系非常之大娱乐性啦。无论如何咧，即系因为今日个 follow 真系我觉得几好，系嘛？以后捉啲啊，多啲捉阿 Jeffrey 嚟我 follow， 同埋我觉得 Jeffrey 多谢， 好有正气啊，系嘛？下次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